随便，不会将爱恨分合是我的线，只有你以为我的让我在你身边，每一面受伤的剑，我等着看它是否真的灵验，坚持的心不改变，终于终我会是首选。男人有时存花点点，几次有你处处留了颜面，我有几次心不在焉，将这话说得敷衍，我的主人。男人有时存花点点，越是在意越是想 滚石的爱情故事一开播，听到名字相信大家都会觉得这应该跟滚石唱片有关吧，但是实际上除了与每集主题同名的歌曲是出自于版权方滚石之外，与滚石唱片这个品牌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2010年创建30多年的滚石唱片运作了一场规模庞大的演唱会，几乎所有与滚石合作过的歌手都亮相了这场演唱会，演出他们的经典作品。这场演唱会每场长达五个小时，简直是乐迷的春晚。 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

这个问题一直把我困惑。我最爱的季节，秋天已经来到，出门走一走也好。可是我的亚娜，还有我的爱人，这些问题让我心焦。哎呀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让我心焦。哎呀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让我心焦。 滚石爱情故事一共有19集，每一集都以一首滚石经典歌曲为名，讲述一个与歌曲意境相符的情感故事。以第一集爱情为例，杨丞琳和吴康仁所饰演的两个角色意外中相识，平淡当中都爱上了对方，内心又充满着不确定，他们猜自己的心，也猜对方的。正如莫文蔚那一首爱情当中的歌词，爱是折磨人的东西，却又舍不得这样放弃，不停揣测你的心里可有我的姓名。但是凡是爱过的人，听到这几句歌词都不得不感叹姚谦、张洪亮这帮老家伙的犀利。 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我应该可以冷静对待，微笑点头心头多留些空白。有爱本是尘埃，不爱落在心海，不爱不知不觉更该未来。哦，你我原来 滚石少不了李宗盛这个重要角色，看得出他的地位。十九首歌由他参与创作和演唱的高达五首，分别是《漂洋过海来看你》《爱的代价》《你走你的路》《鬼迷心窍》和《伤痕》。我们拿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这首根据歌手娃娃真实经历而改编的歌，即便只是听到歌曲名，也已经是画面感满满了。也因此，这势必是一首适合来当作影视改编的作品。只不过鉴于近些年台湾影视创作者的歌剧问题，漂洋过海就被设置成了台湾岛及其离岛绿岛之间的近距离的爱情故事，远不及当年娃娃从台北飞香港又辗转北京这之间的辗转要来的大气。但好在导演的风格还算小清新，能够将李宗盛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爱意表达千万分之一，表现出几分来。 明明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

墨音乐，入耳即融，入心即化。 刚才的时间段我们跟大家聊到了滚石的那些经典的好歌，那就算你对这些一切都无所谓，当你看到大半辈子都待在滚石唱片里的陈升客串出租车司机的惊喜，是不是也值回票价了呢？相信大部分人都是从小就听滚石唱片的明星演唱的歌长大的吧，对吧？比如我们刚才说的梁静茹、五月天、李宗盛、周华健等，这部电视剧也承载了一代人的情怀，当然也是对滚石情歌的一个新的认识。这里面有20个滚石爱情故事，总有一个故事会关于你。 打着两份工，敬业 爱听爸妈话，有点小害羞，敬业精心准备要在立新打工的唱片店来告白，但因为立新放错歌曲而搞砸了。在一次抢停车位的窘况之下，两人再次相遇就成了好朋友。他们分享在这座城市生活的各种善巧方便，却从来没有想过把友情发展为爱情的可能。敬业在前女友的婚礼上喝醉了，嚷嚷着为什么遇不到能让人起鸡皮疙瘩的爱情。立新用围巾把敬业和自己绑在一起，骑着机车送敬业回家，路上哼起了莫文蔚的这一支爱情。若不是因为爱着你，怎么会夜深还没有睡意，每个念头都关于你，我想你，好想你。他们不知道，要不是因为爱着对方，敬业怎么会想到好吃的东西都要带给立新一份呢？立新又怎么会主动帮敬业积点，在敬业生病时给他煮粥照顾他？不过还好，他们各自都有着一个靠谱的朋友。如果敬业去参加高空弹跳，你愿意吗？不行，那么危险。这就是爱情啊。如果你去了一个很美丽的地方，心里想的是要是立新也在这儿就好了，这就是爱情啊。

情人节的夜晚的 Live House 结束了上一段恋情的朱嘉玲遇到了大学时暗恋她的人赵恩，乐队主唱赵恩在台上唱着终结孤单，在朋友的撮合下，嘉玲和赵恩终结了他们的孤单。上班的时候好像有个人在陪着你，下班后可以两个人一起去吃更多的美食，有了恋人的陪伴，嘉玲再也不孤单。嘉玲买了更多的厨具，搬到了更大的房子，给赵恩买了很有导演费用的昂贵的椅子，一点一滴地堆积自己的幸福。然而对于嘉玲倾泻式的付出和关心，以及两人收入差异和消费观念的不同，赵恩逐渐感到抽离和孤独，转而和另一个女性朋友有了暧昧。嘉玲拿着手机质问赵恩，赵恩大吼，我要跟你分手。嘉玲才知道，对一个人太好也会成为分手的理由。赵恩搬离了嘉玲家，嘉玲也搬离了她曾经很喜欢的大房子。嘉玲搬回了小房子，也许她还不能原谅赵恩，但她放过了自己，而且有同事朋友以及自己的陪伴，她从来都不孤单。 黑夜层层笼罩，

给他做饭，帮他做课题报告，水果全部切好洗好放盘子里才给颜如吃。颜如跟同学们说，剑桥比哆啦 A 梦还好用。可是剑桥还有一个病重的母亲，每每收到病危通知，他只能放下身边的颜如飞奔去医院。对于颜如，总有些地方照顾不到，矛盾终于在一次争吵中爆发。剑桥疲倦了两头奔波的生活，没有力气再去哄生气的颜如，选择了分手。剑桥的母亲在不久之后病逝，颜如也崩溃，两度自杀。颜如要结婚了，剑桥还是如约来参加了婚礼，将母亲曾经交代要给颜如的戒指留给了新郎。在回去的出租车里，终于泪如雨下，说出口，对不起，我只是没有办法再爱了。你会发现，有的时候离开是给爱人最后的温柔。 至是青梅竹马，从小到大有乐同享，有苦同当，只是小薇喜欢他，他却不知道。阿志喜欢着 Apple 呢，却喜欢吉他社的社长大雄。小薇不忍心看着阿志丧气，答应帮阿志追 Apple。 小薇加入了吉他社，还跟踪大雄回家，才发现原来大雄不是阿志口中的中央空调，而大雄却慢慢喜欢上了这个排球社的奇怪的女孩。阿志让小薇唱歌出洋相来逗 Apple 开心，然后小薇虽然不情愿，还是跑着调唱了小薇。大雄用吉他伴奏帮小薇解了围，生气的小薇从此再也不理阿志了。阿志各种讨好小薇，想要和好，小薇终于告诉阿志自己好像喜欢上大雄了。阿志一怒之下和大雄打了一架，说出了自己其实早就喜欢小薇，平时整天说的喜欢 Apple， 还各种逗小薇，其实只不过想让小薇更多的在意自己。他的手机铃声也早就设成了小薇版的小薇，而小薇从头到尾喜欢的也一直都是阿志。所以你看，阿志和小薇，大雄和小薇，好像都是我们在校园里常见的爱情呢。 小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十，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喂食，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 略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实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是在 pub 里工作的服务生，偶尔还干一点小偷小摸的事儿。这一天他却一不小心偷到了初恋情人 Grace 的家里，两人相识于幼稚园，老师和同学都避之不及的臭大叶，只有 Grace 愿意陪他一起玩，帮他去洗手。那年正流行着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大叶也跟着游戏的唱着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Grace 从小成绩还是很优秀的，还是大叶的小老师。大叶没有便当吃， Grace 呢就把自己的分给他。 Grace 跳舞很好看，大叶也喜欢看他跳舞。那么热爱舞蹈的 Grace 却因为一次事故失去了左腿，舞蹈梦的破灭令他的心情也变得暴躁易怒。大叶想让 Grace 回到最初的 Grace， 带着他去溜冰场滑冰。你一条腿，人家八圈你两圈啦。再暴一天带着 Grace 去兜风，下大雨也不要怕啦，人生要有正向的思考。带着 Grace 去做滑翔伞，跟他说麻烦别人没关系，他们都很有爱心，很喜欢公益哦。两人关系愈加亲密， Grace 却意外发现大叶就是去过他家的小偷，而且已经有了女朋友。他质问大叶接近他的目的，你会跟你女朋友分手吗？大姨说，未来不知道啦，但现在不会。那你是同情我吗？大姨说，不是。那你为什么？大姨说，你转学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吃过午餐，还进了好多次的少教所，看到你我就希望你好，我想如果你好，我应该也会变好吧。故事的最后， Grace 成了一名舞蹈老师，大叶和女朋友一起开了一家锁店，各自生活得很开心。所以你看，男女之间的关系当然不只是爱情。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这里的表演很精彩，请不要假装不理不睬。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不要被我的样子吓坏，其实我很可爱。寂寞男孩的悲哀说出来谁明白，求求你抛个媚眼过来，哄哄我都我乐开怀。没人理我。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寂寞男孩的苍蝇拍，左拍拍，右拍拍，为什么还是没人来爱？无人问津呐，真无奈。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寂寞男孩情窦初开，需要你给我一点爱。嗨嗨，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没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爱真奇怪，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哦嘿哦，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他是董事长的地下秘书，专门帮董事长安排那些不想被老婆发现的私密行程。尹腾因此看透了人性的狡诈和虚伪，也导致了他和前男友的分手，当然也会对现实感到无奈，几次辞职都不成。尹腾呢，就只能把自己灌醉逃避现实，喝醉之后就唱最爱的伤痕。这一天他又在应酬上喝醉唱歌，客服方女副总 Karen 向来是不苟言笑，却自愿送她回家。她错把 Karen 当成前男友，搂着她不肯让她走。之后 Karen 和尹腾就成了最好的朋友。 Karen 很懂得生活，会带着尹腾去吃路边摊，也会一起去酒吧喝红酒。 Karen 做着她的好友和人生导师。女人独有的天真和温柔的天分要留给真爱你的人。 Karen 对尹腾的感情却慢慢的超过了友情，面对尹腾潜在交往对象醋意大发，他不知道尹腾的内心也在悄悄的变化，他没有办法去接受新的交往对象。 Karen 决定放手，要尹腾去追寻自己的爱情，可尹腾却说他已经有喜欢的人了。可是为什么她是个女人呢？ 让你这样醒着数伤痕。 是否要只是因为你是人，若爱的深会不能平衡，为情困磨折了灵魂，该爱就爱，该恨的就恨，要为自己保留几完成。虽然爱是种责任，给要给的完整，有时暧昧再无法永恒，爱有多伤痕就有多伤人，你若勇敢爱了就要勇敢分，也一生爱有什么让你这样醒着数伤痕，为何临睡前会想要留一盏灯，你若不肯说我就不问，虽然爱是种责任，给要给的完

看完罗曼蒂克消亡史之后，一直都觉得想说点什么，却不知从何说起。如今我又读完了导演陈尔的同名短篇小说集，发现仍浮现于眼前的是一票女性角色的凝视。在这部影片里，他给了每一位角色正对镜头的机会。老五对镜涂口红，吴小姐哭泣着与丈夫道别，小六深情地念着电影台词。我不禁佩服感慨于陈尔塑造出了这些女性角色，于乱世浮生中美得太可爱了。比如最先出场的妓女和童子鸡，她没有说话，心里自然也是茫然一片。她当然知道风险，可何处是风险的？靠得住的男人又在哪儿呢？更重要的是，她喜欢他，看见他就高兴。书中童子鸡这一篇是电影里妓女与童子鸡的前身，他和童子鸡都没有名字，不同于有头有脸的陆先生黄老板之流，他们只是无名小人物。这是一个有情义的妓女，她倾力救助了濒死的童子鸡，在不好过的世道供他吃喝和不菲的药钱。他并非虔诚的基督徒，所受的教育也无法让他领悟圣经，他就完全虔诚地对十字架祈祷，让他好了以后不要不要我。妓女就这样爱上一无所有的童子鸡，于是无法再做这行营生。听起来是极其魔幻又浪漫的，他为了他去找以前认识的嫖客，以身体换来他的一份工作，得到一句我养你，情话再虚假都足以让人疯狂。电影里关于他们的片段只一次，而书中他们的故事是妓女后来被抛弃了，童子鸡平步青云，终究是不要她了。世道变了，再容不下爱情至上主义者，罗曼蒂克也消亡。还有女演员和丈夫，没关系，你知道无论身在何方，我这颗心永远跟你在一起。书中这一篇的女演员姓胡不姓吴，对应民国电影皇后胡蝶和她的丈夫潘有生。据说胡蝶被迫与戴笠同居的时候对丈夫说，我的心是永远属于你的，姓戴的只能霸占我的身体，却霸占不了我的心。陈尔的构想中，这句话则是由选择离去的丈夫说出，换来女演员心灰意冷的一个笑。完全不是当演员的料的丈夫竟然说出了那么情真意切的台词，他想当然的总可以在一起被世道打破了，同样的也在被权贵打破。而想来他最恨的依然是丈夫，恨他的绝情，恨他的势力，也恨他的苦涩。他平静地坐在椅子上，忍着眼泪，却止不住鼻翼的抽动。想起往昔他对丈夫的小心呵护，为了让他不被导演骂而提的建议，最后反而招致了他被导演一顿骂。原来爱情中对一个人的讨好，可以注定最后的分道扬镳。还有小六和他的男人，花痴不一样，他们不找东西，他们更享受给予，或者至少他们还不知道要找什么，他们的需求太纷乱复杂了。小六被称作花痴或十三点，前者是指看到男人就喜欢，后者是指有点傻有点神经。陈尔诠释的花痴是一个爱全世界的人，他打扮的花枝招展，衬起了难得的花容月貌，他折腾，他轻浮，他无所谓，但他的迷茫一开始就显露无遗了。与小年轻在舞厅里贴身任务时，他沉醉的表情遮不住空洞，他与赵先生偷情如此动情，最后却说自己不过是行尸走肉。他仿佛是生来就缺了一部分的人，他制造了一桩桩的风花雪月，让别人跟在他身后团团转，转入不同的怀抱，享受不同的温度，最后依然不能被填满。也许他根本不相信爱，也许正因为过于相信便不断地在寻找。不知道当一切消亡过后，他有没有找到那种叫做罗曼蒂克的东西呢？ 这就是这部影视剧《罗曼蒂克消亡史》，大概这些女性角色最大的特点就是吃，其实本来都可以活得久一点。 Liberty sways the city of shades like gloves on the wings of a bird. The silken smoke of the words you spoke still rises where you lay. Take me.Shanghai, to the town where I belong. The pathways were red, the lanterns alive, diamonds adrift in the sky. You're standing here when I close my eyes. FM 999是有条不紊 ，FM 999是温文尔雅 ，FM 999是雍容华贵 ，FM 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 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自己交代？寂寞难耐，寂寞难耐，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再啊，时光不再，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节目内容跟大家分享了这部影片《罗曼蒂克消亡史》和另外的一部剧《滚石爱情故事》。其实这些剧的每一集、每一首歌、每一个故事，也许都是你经历过的或是正在经历的故事。爱情真是一个说不清楚的小妖精，它有千变万化，它有万种风情，让人摸不着头脑。爱情来了的时候你也许不知道，爱情要走的时候你也许会后知后觉。你的一生中也许会经历各种各样的爱情，如果有一天他能够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爱情，希望你能有勇气说出爱我别走，不管爱的代价有多大，你都应该终结孤单，为了他的味道都可以鬼迷心窍，做最浪漫的事，告诉他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这样即便结果不随人愿，你也可以带着伤痕给他最后一次温柔，说一句，从今以后你走你的路，我祝我幸福，这对彼此都是成全，爱过就不后悔。我是小莫，感谢你的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说那里的女孩声音软又甜，听说那里的耶稣总让人容易醉，听说你在上海定居了一两年，我对你还会有说，异乡的生活有爱陪在身边，那种无垠的辛苦才算值得磨练，上海滩上的星光一点一点点，我的心事一夜一夜，曾经那么爱，世界上唯一不变。

天空，窃喜的那个颜色就在你迷人笑容。听说你那里窗外总是一片灰蒙蒙，我的咖啡变得又苦又浓。我想把六色彩虹印在给你的信封，你缝缝我都知道叫做牵挂的腰痛。当你无助的时候看着东方的天空，做教会跟你相逢。我望着六色彩虹贴在想你的天空，缺席的那个颜色就在你迷人笑容。听说你那里窗外总是一片灰蒙蒙，心中要洒在下次我们见面共享的甜筒。当想念滋味我都为你尝过每一种，重逢才更令人感动。 想一想，谁会追求可以的？